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老妈嫁人心不安，找来女儿吐真言，本想临时留后手，谁料砸锅赔了钱。 哎，闺女闺女闺女闺女， 妈， 哎，进来进来啊。 妈， 到这儿跟到自个儿家一样啊，没事没事啊。这虽然说是新结婚的，那也是你爸爸，那到这他也得认你是他闺女，是不是？你到这儿来了，那就是到自己家一样，必须咱就得拿出咱主人翁的精神来，知道吗？ 主人翁， 主人翁，咱到这儿咱就主人。 好见识啊！ 什么？妈，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没事。 这孩子怎么年轻轻的不学好啊？瞎说什么呢？ 胡说了。 胡说八道！看这，看看见没？ 什么呀，妈？这么旧的一包袱。都黑了， 面上叫力点不叫 啊！咱洗洗了。 咔咔咔！ 啊呦呦呦呦呦！我金子银票， 这不能让你新爹看，你知道吗？ 啊， 这是我跟你爹省吃俭用攒的，把你那个身份的凭证，存进钱庄去，好不好？以后这都留给你了，谁让你是我亲闺女呢？是不是？ 啊，这个这是。 这怎么了？这就是你爹这不去世好些年了吗？我一人啊有点孤单，我在孤单，我说找个老伴儿这不有个照应吗？ 哎， 可是啊，看现在这是阿虎啊，什么也说不准，哎，不敢给他，你就给他把我踹了怎么办？天哥你那儿吧， 行， 你不敢把你妈踹了。 哎呦，是 不 是？怎么说什么呢嘛， 以后咱少麻烦， 就放我这儿吧。 水来！ 哎呦，当家的醒了啊！给你倒水，给你倒水啊，倒水啊！哎，喝吧，喝吧啊！喝的水，我外屋跟我闺女来了，跟她聊两句天啊。 去吧，我接着睡了。 接着睡吧。 哎，看我妈一脑袋白毛，不是一脑袋白发，这年纪是一天比一天大了，老在别人富商那儿做老妈子， 年纪大了才回到家里，其实啊受了不少罪，真是为他老人家呀也是心疼，早想帮他找个老伴儿了。现在我妈既然开口了，那我就连声说好呗。 孩子啊，我知道这个你呀、是不是这个那什么，这两天呢跟你的丈夫反正过得也不太和美。 别提他了吗？ 但你也不能犯精神病，是不是？你以后说好啊，就先说一个好就行了，不要那样。不要那样啊！ 我是替您高兴，您一提他呀，我又开始有点生气了。 刘老六，刘老六怎么了？刘老六是不是跟那个刘老刘还有刘老头他们老哥仨到到的门口啃骨头去了呀？ 哎，有什么呀？打麻将去了，整天都不见人影，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就您说那什么刘老六、刘老六、刘老六牛 对，他们老哥仨 净鬼混，还欠了不少债。 哦哦，欠债了呀？我听欠了不少赞，我还，哎呀，我还以为人家都给你们点赞呢，啊。 妈，我生气。 我知道，我知道，气得嘴都不跟腿了啊。哎呀喂，这要说可真是让人生气。可是让你妈 怎么过呀？那得离了，要不然 别离，别离，别离， 受儿罪，我 忍，忍， 气大， 忍字心头一把刀啊，知道吗？再说了，这不拿你的身份去存这钱吗？有点福财呀、你就留着过。哎，实在不行了。我回头跟他要是也过不下去啊，咱娘俩靠这个还能过后半生呢，是不是？凡事啊往开处想，别瞎想，别想离，知道吗？忍着啊，忍着。 哎呀妈，你不知道我都将就他好多年了，他就是这样死不悔改，这日子没法过了。 别这样。哎，你这闺女怎么说走就走了？还别，哎呦， 你别拦着 我，这假闺女 钱庄，干脆用我自己的名字把钱存了。 哎，真客官，到我们这儿存点钱来吧。您放心，我们这钱庄是信誉又好，安全又有保障，十来年的一个老店了。到我们这儿存钱，拿您的身份凭证，再加上您的银票，到我们这儿存好了。您看，一式两份，您这一份，我这一份。您今天办点什么业务啊？ 想存钱。 当多少？ 不是当当，不是当当的，你出去，你出去，那当铺那个，你到你隔壁去，我们这儿来买卖了啊，我们这儿当买卖。 他要当东西，让他上我们那儿来。 我知道，知道，没当东西，人存东西，没钱的。 存多少？ 存多少就不用你问了。走，让人以为我们这儿当铺。 别人看着那么多呢，都存了。 哟喂，您是我们财神爷啊？不，奶奶。您不是财神爷，财神奶奶，财神奶奶。 可收好了啊！ 好嘞，好嘞， 可别丢了啊！ 得嘞。 哎，摊上这么一个人，这日子过的心里烦。喝点酒。 喝的，喝的我还醉了。我睡会儿去，困啊。 各位看官。都说呀，少年夫妻老来伴，可是雷妈妈和自己家女儿都是苦命的人，全没遇到好依靠，得亏这俩人都是有技术的人，一个给人家当老妈子，一个在沙场做工还能攒下不少的钱，所以呢就都有自己的提己钱，尤其是这雷妈攒了一辈子钱还真不老少。这回改嫁了，她不放心也是情有可原，可是要是把钱放在自己女儿家里就真的放心了吗？哎，您接着往下听。 我叔，这不挨打的一天，哎，怎么回事？这怎么还喝多了？还睡着？还要咬人？不是？哎呦喂！有钱没钱了？你睡你的，我看这衣服上，这衣服这有钱没有啊？哎，这怎么又一存折啊？我的天哪！10万两的银，不可能吧？这数太扯了。1000两比较靠谱吧？是吧？1000两的银子呀！我这娘们哪来这些钱呢？买彩票中奖啊？哎，行，甭废话，拿去吧，赶紧，我去钱庄兑钱去吧。我这 不两多那个， 老有你。伙计， 来了， 行，你走吧。 我走干嘛？你走，你回你当铺去，你把我轰出去，像话吗？ 真是的，我们这儿来买卖了，你说你那也没买卖，一天到我们这儿来，屁股那么沉，喝我们的茶，聊我们聊半天天，都当我买卖了。 你愿意跟我聊，你愿意跟我聊， 这 别跟我聊好不好？ 明儿再来，明儿再来。 讨厌， 明儿再来，明儿再来。 这位客官，以后当东西上我们那去 啊！ 行，知道。对，伙计啊， 哎， 来取钱。 啊， 取钱。 这不行。 怎么不行？ 光有这凭证不行。密码。 没。 密码。 密码密码。我这有凭证这怎么还需要密码，这是什么道理？ 当然了。人家万一人家从这丢了呢，人捡着了。 你的意思我捡的。 我不管是您是怎么来的，我说万一别人走大街上，哎，捡着一个到我们这就兑钱，那能行吗？那不行啊。 那怎么能兑不能兑？ 当然不能喽。 不能兑是吧？ 您要是说您家人的，那您回去问他密码是多少。 行， 您 不废话，再见。 对，真痛快。 当多少？ 您先聊。 你又回来了。 哎呀，这怎么办？哎，印书馆。哎哎哎，有辙了，小侄啊。 喂， 哎呦， 哎 呦， 我是睡 还 是醒啊？我是睡是醒，无所谓了，过一段时间了吧。 睡着睡着睡着睡 着，好吧， 还没醒呢吗？嗯，小郑， 嗯嗯， 还没喝毒了这是。行了，我赶紧把存折我放回去。哎呦，放回去我得好好表现，我做饭吧，我做饭。啊， 炕上这些饭菜是谁做的呀？ 你丈夫我呀？ 你都一年没做饭了，你还会做饭吗？ 你看怎么样？香不香闻着、 挺香的 啊。 怎么了你这是赢钱了吧？ 这话说赢个屁， 切， 就你给那点钱我不够点炮呢。我 就知道，哼，我跟你，哎，算了，我就跟你说吧，以后啊少玩，你要是真不听的话，咱们以后就别一块过了。你看就靠耍钱，你能挣这家当吗？ 说那不对，你只去，你不去你肯定赚不到，去就有可能赚到。 你净输了你。 另外我输那么多钱不能白输，我得捞回来呀、啊。 捞什么呀 你？真的，你再给我点钱，我玩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然后咱就好好过日子。 对，玩什么玩啊？你这个败家玩意儿，不可救药。你有多少最后一次？你自己说，你这日子到底想不想过吧？ 哎，我说你还有脸说我呢是吧？ 这是 我的钱，我想怎么用怎么用，倒是你。你背我干什么了？ 我怎么了？ 你怎么有那么多钱啊？ 嘿，血口喷人！我告诉你，我没钱，少胡说八道。 好，你没钱是吧？来，你把那衣服给我拿。你把那衣服给我拿来。 你干嘛？ 这是什么？ 这 啊？ 哎，我存折。 存折、哎！我去你的吧，存折！ 哎呀，你我也不过了，嘿！ 你不过，你过来，来，哎呦，要还打我？ 哎呀， 你还打 我？ 哎、 我 天！你还敢打？你还敢打我了？ 你！ 你还敢打我？告诉你啊， 我 休了你！ 我休。 列位，这夫妻本是同林鸟，志同道合才在一块儿过呢。想着刘老六和巧珍两口子这样啊，早就应该分开，免得受罪。现如今生活好了，夫妻俩都有财产，这一纸休出下来，可不像以前这么容易分手啊。两个人还得去衙门里头分家析产，别的都好说，这雷马尔给的那笔钱怎么算呢？哎，您接着往下听吧。 侬不晓得，侬两个从咱稻草里来，侬要做打到那五内上啊？ 什么意思啊？ 那有翻译吗？ 雷马， 律师爷， 雷马，要不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吧？ 你看你们呀，还是年轻。我告诉你啊，这蒋师爷呀，在咱们的衙门里干了好几十年了，口音啊一直就没改过来。 可能也是诚心不想改是吧？ 不，他人家乡音难改，知道吗？他是说呀，那什么，你现在呀，你们俩都对这个解除婚姻关系没有异议了。 哎，农村两个这种婚姻跟没异议。 你看看，对你们两个对这婚姻没异议 啊， 没有异议了。 但是啊，我晓得，我晓得。弄得公有财产分割，参照分割。 对，说那个对这个共有财产分割呀，产生分歧了。 那是 公有的，咱都分割。哎呀，分割！我现在多少能听懂他说话。 你真不易， 不容易。 这样吧，老太太，我和你姑娘， 侬讲话不如对老太太。 嗯， 那是侬该跟对我讲。 我跟您讲，我跟您讲，师爷，我和他闺女一共呢 闺女是中国东西， 我和他女儿啊巧珍儿，我们俩一共攒下了1000两纹银，我就要求平分这份财产，这没什么问题吧。 你睁着眼说瞎话。哎，我跟您说啊，师爷不是那个老爷，家里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剩下的零头都被他耍钱输光了，哪儿来的1000两？你说 嘿，你怎么你想独吞是吧？上一个月我还看到你去钱庄存的呢。 你哪只眼看见的？ 我和你一块去的，哪只眼？ 我就没看见 两 只 眼。 我什么哪 块？我告诉你，这钱啊就得我一半。 好了， 我干嘛？好嘞，不要在公堂之上再是裸照啊。这个是这个样子，你姓什么？ 刘啊。 啊，叫母 牛老六 啊。牛老牛啊，牛老牛啊，牛老牛啊， 你就叫我老刘吧， 老牛啊， 叫我爸爸也行啊。 哎，这个人叫幕后嘛，啊，我是师爷，我上当，我跟你都播呗，挨着播那东西都上回个娘些片。 妈的，说什么？哎，我听明白。 哎，这个，你说，侬始终讲，侬有1000两的银子， 啊， 是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 好，证据呢？ 当然能了。 凭证呢？ 你看看，我拿包里这有2张印书馆的印件，你给看看。 哦，看看啊，快！存款人，我当着大家我的面把这个东西读一读啊， 啊， 读一读啊，存款人饺子， 小珍儿， 哎， 哦，说我呢， 嗯 啊，饺子。啊， 我不叫狡诈， 他就狡诈。 我说了，侬叫狡诈，狡诈，狡诈嘛。存款人狡诈，年月日就是前两天啊。狡诈，还有什么补充的啊？ 我没给别人存呢，这都是我的呀。 这个你要弄清楚啊，侬这个钱是前几天存的啊，前几天存的。你跟牛老牛是哪一年结婚的？ 前年呢。 你们两个是前年结婚的，这个存款的这节就在前几天，所以这个钱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 啊， 这怎么回事啊？ 嘿嘿， 这怎么回事啊？ 好啊，你我没想到你啊，你背着我来这一手。 是啊，你原本不给我，我还不能留个副本吗？ 好啊，你就想侵吞我们家的钱？ 你侵吞？废话，这本来就是咱们俩共有财产。 不是， 是你和你妈要侵吞咱们俩的钱。 这钱是我妈的。 哎，等会，这里面怎么还有他妈妈呀？ 我妈给我的钱让我帮她存的，不是我的 钱。我给我闺女的。 您看看，大老爷，青天大老爷，这不是我的钱啊，我妈的钱。 这是我给她让她存的，怎么能归他们俩呢？那是我养老的棺材本钱。 等一等啊，我说，农姓雷哈。 对。 啊，老雷妈啊。农家农女儿以她的名字代替你存入了钱庄1000两银子。 对。 农农那都是女儿。 我能拿出证据吗？我是不是就说那个，我明白了，就是我呀，我要是证明我以前在银庄存过这1000两银子，然后我要把它取出来了，我把它取出之后，我正有这个存款的单据，就能够证明是我把这1000两银子给的我闺女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哎，能明白了。 没有。 哎，没有，能讲的这么激动干什么？ 都钱都搁在床底下呢。 这个 我，哎呀，这个官司他这， 大老爷 啊，怎么回事啊？ 还是努来给断断这个案子吧。 啊，我断一下，我断一下，我断没有问题。刚才我坐在边上来着，你们打官司怎么着来着？我都看见了，看见我断不了，因为我呀一个字儿都没听清。 哎呦，各位看官啊，事实的结果不用我说你也明白了吧。最终啊，这贾师爷对这起离婚案件做出了如下的判决，依法认定该存款是巧珍与刘老六的财产，将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听完判决，巧珍和他母亲雷妈的脑袋都大了，这500两的纹银就这样白白的打了水漂，您说这又怪谁呢？这正是心思太多易失算，故此失笔太难办，不信新办信女儿，可怜妈妈养老钱。 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演播叶鹏、李银飞、小曾、于浩，编辑徐然，后期制作云中三月，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赚钱儿永远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的良心他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礼请我给您来一段儿。今天说一段，明天再说另一段，反正说书的人儿永远不会有空闲儿。醒来洗把脸儿，再到世上转一圈儿，多少精彩的故事它就在这里边儿。有一波阴天儿，也会有人撕破脸儿，有人积极赚钱儿，永远是在混日子儿啊。匆匆几十年儿，再把得失计算儿，反正自己个儿的良心它不能丢一边儿啊。嬉皮笑脸就当给自个儿解心宽啊。老少爷们儿无礼请我给您来一段儿。 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世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俺们的贴心人》，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 快开马嘞，是你的笑脸，家门就坐在了俺家的靠椅边，家常里短你的毛病唱起了也有天，俺们想 嗨，呀嘚哟吼，嘚哎嗨，这辈子有你，幸福就在老平的家里边。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不计星辰，七彩下沧桑巨变，世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对街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乘着和平友谊，命运与歌，那生生不息，丝绸之路上，春风春雨又添新雨。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